锵锵三人行，这个首先要向又廷啊，还有向我们的观众，要是告抱歉啊，因为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性感，就是一直在病，就是又感冒咳嗽。 我爱的就是你的声音。 一年360日，不在愁中及病中啊，又廷。 真的吗？不过人身体要病一下，你的抵抗力才会好。对，就像一个机器嘛，你得运作一下。你如果那个免疫系统一直都是好好的，你太健康，它其实哪天真的大病来了，它们反而没办法挡它，所以没事的。 但我今天这个病呢，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。 什么照片？ 这个照片呢，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 哎，等一下，在这照片出来，我要说，其实逻辑刚相反。我们香港人有一句话说：“趁你病要你命。”对，趁你病攞你命。 对，没错。这张 我就是看你病了，才把这个 照片留出。这张照片的图片说明。就叫做让窦文涛看看， 我们 对，我们看一看 哪一张。 我、 哎、为什么 怎么把我切掉？哎，那是我， 这是我让他们做的，哦、这表达了我的感情。 就你还自己承认，天哪！ 这表达哎呦又停了，你看， 抱着、啊、 我得说实，我得说心里话哈。虽然你不是在我怀里，但是我发现你在男人怀里的时候哈，比。平常漂更漂亮真的我等着 我先要跟大家解说的照片好不好，我解说不对的， 怎么是你同意的没有未经我允许的 我就病了，我就从昨天 照片的拥有权在我手中嘛， 我有肖像吧， 你没有，就是 我 当然没有拥有，哎，你忘记了陈冠希啊他开记者会说对不起，那个 copyright 在我手中， 你别胡乱的，对不对？看到了， 没有那个，其实那一天在外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摄影棚外面，那个我们摄影棚啊很窄，就是走廊很窄，那我们擦肩而过， 是， 那不小心他有点跌倒，他穿高跟鞋，所以我就一抱着他，然后呢，他发现我多了一个纹身。啊、哦！我现在发现女孩 一抱你就看人脖子里去了。 马老师那边那天那件衬衫就跟这个一样，你会不注意到吗？ 对对对，咱们大家分享。 又来了又来了， 这是分享。哎， 这是真的 耶！我跟不上了，看看看。 贴上去的吗？ 没有的， 是真的纹了一只。 对，我怕人家说的那个说我老年纪太大还搞怪。哇！然后呢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好吧，那就赶快找个人来拍个照。因为那个要，我就故意要把它留出来气，让文涛生气一下，这样。所以整个事情呢， 说说 事情就是这样。 你也不要来纹一个。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男人的心情吗？就是跟一个女人意淫了许多年，最后发现她在别人的怀里，真是。哎呀，我这时候就想当汤姆克鲁斯。 为什么？ 恨不能对女人没兴趣。 可是文涛，我这个事情啊，付出代价的。嗯。因为我通常回家。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手机交给我太太检查一下，那一天不小心被他看到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行走江湖啊，通常有几个原则嘛，碰到这种事情，第一个能够不给老婆知道，就不要给老婆知道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当你估算瞒不了他的时候，要尽快先告诉他、啊、先发制人哈、啊。我那天就忘了， 自首无罪。 对，那天太累了，我本来想着说应该一回家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跟尤婷拍了一个照，就忘了给他查到、 所以你看家辉这方面啊，他很有体会，因此你谈谈今天的这个话题啊，可以说是专家级的，对吧？ 专家级。 对，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这个汤哥的这个问题啊，汤姆克鲁斯跟他、哎，你觉得是怎么回事？ 怎么回事？就汤姆克鲁斯是个疯子。 为什么？ 他就是信仰的那个宗教，我觉得让他变得有点，对不起，我对那个宗教不是非常熟，但是起码他的行为让我觉得不符合常理哦。 这跟他的宗教也不一定有关系。 他这次不是说这出现问题是在于那个对小孩子女儿的教养方式嘛？因为女儿要上学了，但汤姆克鲁斯认为他应该送进那个宗教所成立的学校，那个学校就是军事化的一个教育，小朋友才6岁，进去以后呢，要每天就是背诵这些宗教的教文啊，然后呢非常军事化的管理，妈妈舍不得嘛，所以不肯。但是 Tom Cruise 一向对这个宗教是非常虔诚的。 哎，那照你女人的直觉，你觉得汤姆克鲁斯是喜欢女人的吗？还是双性的？ 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跟他生活过，所以我 是你想啊， 本以女人的角度呢，我们是不愿意承认他是同性的，就希望他一直是异性恋，是吧？对了，但是我觉得这跟他离婚应该不是最大的关系，应该还是小朋友的教养的问题吧？对啊。 你看看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挺让我觉得的，这当然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 对， 我现在觉得我们呐、啊、不能再保守下去了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啊，有些时候啊，我们看 这个很多中国人啊身上还被绳子捆着，我有时候觉得我的很多多年的朋友，我看到他们呢在婚姻里或者在婚姻外受苦，可是他们这个受苦啊仅仅是因为脑子里的一个想法， 嗯哼， 一个别人种在他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一个概念，比如说哎我一定要结婚，或者说哎怎么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，你就看着他受苦几十年，仅仅因为脑子里的一个想法。所以我有时候很想向他们呼吁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开阔开阔的去看一个问题，开放开让自己成为一个眼界很开阔的人，对吗？理解，你比如说像汤姆克鲁斯这种婚姻，他告诉我们啊这个婚姻现在在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好多种形式， 嗯， 比方说假如这是真的啊，那么他们有长达几百条的婚姻协议，婚前协议，我们哎我把这种婚姻叫做门面婚姻，那么就是眼嘛，对吗？这个咱们都规定好了，这也这我不是否定啊，我是说这也是一种形式啊。 没有，他的协议我没看内容哈，他有承认说我们是演的吗？有承认说我们只是演戏，你不可以碰我，我也不能碰你。 我跟你说，假如这是真的啊，第141条需时刻展示自己的幸福感，这不是演吗？是吧？然后呢，这都规定啊，婚后每年凯蒂将获得$3,000,000，如果在5年内终止婚姻，他就需要向汤姆·克鲁斯支付$1,000,000，然后呢11年后，就如果这事儿你能坚持11年，是吧？婚前协议被视为无效，就是说你要坚持了11年，这协议不约束了，反而你可以得到一半的财产， 是， 就是让你长久嘛，包括随时接受是否吸毒啊。然后呢，汤姆·克鲁斯说话的时候要微笑并且赞同，赞同， 就是不可以破坏他的形象，就对。 生一孩子奖$1,000,000。 是吧？ 我猜这个可能性 不大， 不大， 也可能是八卦乱造的。 对，因为这种假如是协议的话，在美国这种法律制度上面，谁敢流出来这一份协议？风险太大。像你刚说，人家什么为了吃苦啊，为了脑海一个想法，那当然是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因为孩子嘛，不想孩子受苦，可是那个也是一个想法，那是风险。你不愿意冒这个险，万一小孩受苦怎么办？可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悲剧，到后来小孩长大了，回头跟爸妈说，我真希望你们当年是离婚的，你们根本不值得，不需要为了我而那么痛苦几十年。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，那父母亲才是感觉可悲啊。 但是你看，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尊重每一对人的这个选择，理解他们，就是都不容易，就是说为了孩子选择不离的就在一块儿，甚至是就是没有性生活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像汤姆克鲁斯，他可能是不喜欢，有的那就是那没，但这样只要人家这样选择也是很令人尊重的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背这个负担，我们不因为孩子非要绑在一块儿，这个也同样应该给予尊重和理解，就是都不容易，这事儿谁办得好，对吧？咱们接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但这方面还是又停是吧？ 是的， 他还嫁不出去，是吗？ 对，你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。 不过我 看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前啊，我就很从认为婚姻就只有。以前有人跟我说，你要我不可能跟最爱的人结婚，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讲？ 就 不一定跟最爱的人结婚，我无法接受这个理论，就是怎么可能？一定是越来越好啊，一定是越来越爱啊，到最后跟着这个最爱的你才会结婚啊。 对，这是个催化剂，你结了之后又不爱了？ 不可能，你爱他的话他就是最爱啊。对，可是有后来我发觉。直到我个朋友，他就是他的这个事业从30岁以后，他必须要一直就是钻研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所以呢，他就在三十岁那一年他就结婚了。他在25岁认识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他30岁一定会结婚，所以他这个结婚变得像是按表操课一样，他就真的到了30岁，他就真的结了婚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爱他吗？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重要，因为我结了这个婚以后，我才能够。心无旁骛的专心于我的事业，然后呢，那我只找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我跟他一样对家庭有责任感，我们回家都会打扫家里，我们知道该回家，我们知道该对这个家付出，但至于两个人之间这个爱情是不是有浓郁到这边，他说 我不觉得是最重要的。 是，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说，哦，原来有些婚姻的结合，就像可能是 Tom Cruise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作用，它有很多功能，不见得是我们以前想象或我被灌输的观念说只有爱情才会走向婚姻。 你知道最近啊，这个施南生就是徐克的夫人，对外做了一个说明，他就说呀，我们夫妻俩还没有离婚啊，他说但是呢，我们两个人相约呀，把这个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事业上和工作上，而不是在私人感情这方面。我不是想关心别人私生活啊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。为什么说的特别好？我现在就在想，我为什么我老说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人的这个选择呀，往开阔里想。现在已经出现很多种这个婚姻，比方说像你说的，我某种程度上讲，有人说婚姻是反人性的，或者说婚姻是腐朽的，早该取消。我现在也没这么极端，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，你看啊，有门面婚姻，这可以尊重的，对不对？总两个人总有某些理由维持一种关系，或者说也有一种政治夫妻，像克林顿和莱文斯基，对吧？那政治夫妻，还有这个事业型的夫妻，甚至现在的婚姻跟什么都有关系。你知道这个上市公司，他不能离婚啊，他为了股民的这个利益啊，他不能离婚，因为老婆可能拿着一半这个股权，这两口子关系不好，股价就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而且尤其中国人跟外国人还不一样，外国人真是舍得一身剐，管他娘那么多，对吧？中国人啊，我认为是可尊重的，就是他反正就是这么样，而且老实说，有个人性的东西在里面，对吧？就是说离了，男的再找一个新鲜热辣的。可是中国人有种轮回的思想，他会跟你说，结果不还是这样，最后不还是这样。于是呢，有些人他就说，为了某些原因，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，一个共同体，让我们找到界限，甚至说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但是我们互相维持一个婚姻，甚至于哪怕是为了孩子。 对，所以假如当婚姻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话，其实蛮好玩的，蛮健康的。你可以找到任何人，用任何的理由，用任何的方式来相处，来结婚嘛。可是前提是说你不要有什么后果，要你承担不起的哈。比方说有社会压力，或说有些在官场里面，或说企业界，对不对？会对你婚姻觉得会影响大家哈。我觉得给婚姻这种自由度呢，在这种情况下面就不需要来废除婚姻啊。像我们年轻一点，也像你刚提到说，总是觉得婚姻不好嘛，不人道，不卫生，不这个那个哈。那后来觉得说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自由来组合嘛哈。那可是问题是说什么什么婚姻，世界上永远没有那么简单嘛，总是外面的人要指指点点，永远最后就在别人的指点下面，你就受不了了，好吧？那 最讨厌的就是这个， 干脆不要是。 是，所以婚姻看来应该可以稳定心情是吧？这个制度是 稳定心情， 稳定一个人在人生当中，就当你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上上下下的嘛，所以这个制度会让你甘愿于稳。这个稳定不见得是在爱情里面我找到这个人依附，所以我变得稳，也可能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再也不用管世俗的说法，所以我也稳定，我可以做其他事情。但它都是一种可以让人稳定的制度，其实你不觉得吗？ 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。就是这个事儿啊， 没有人因为结婚而更浮躁的，听起来不是这样。通常走上婚姻， 家辉很浮躁， 海明威 不安于世啊，他。 我告诉你，又听海明威跟第三任太太结婚，这要签字哈、啊。签完字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走出那个地方，到对街的酒吧，然后就说给我两杯 whisky 放在一起 double 啊，不要不够，今天来四分 whisky。 他说这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，从一个洞好不容易爬起来，怎么又掉进另外一个洞里面。所以他结婚马上就浮躁了，因为他可能基于不同的理由啊，可能要被第三任的太太来逼着他结婚。所以每个人面对婚姻还是有不同的选择。你刚说你那个朋友说好啊，娶个老婆嘛，反正放在家里嘛哈、啊，我觉得还蛮复古的， 复古的。 因为在17世纪以前啊，其实一般的对婚姻啊，对这个 家庭、爱情跟性是分得蛮开的。 哎， 你婚姻这是一个家庭维持花家庭这个状态，然后你有个情人也不一定经常上床啊，跟你谈情浪漫的爱，然后性你有另外的处理的方法。后来呢，坦白讲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，整个制度的扩展运作，才把人长坡把这三个东西混在一起，性、爱情、家庭的稳定，都希望在同一个人身上拿到，最后就出问题了嘛。 对， 现在重新解体不就好了吗？ 是啊，你看，你要往我说往开阔里想啊，还包括时间概念上，你比如说最早爱情这个词儿是指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感情，甚至于在古代的时候婚姻没有什么爱情，甚至更像咱们刚才说的门面婚姻、体面婚姻、政治婚姻、经济婚姻，这是当时的情况。但是我们现在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啊，你怎么知道未来的这个人又怎么样？ 但也有人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政治统治的手段，因为以前我们因为婚姻联姻的话，我们的家族势力可以一直扩大，当你一直结婚一直结婚的时候，你这个怎么讲，家族势力到最后可以富可敌国嘛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小的王国。但为什么现在后来因为宗教的关系发明出来以后，发觉有这个婚姻制度，它就是避免你扩张啊，所以说不定你现在想要灭掉这个政府还不愿意了，因为 当然 因为你破坏这个制度以后，你越来越自由， 当然 你可以凝聚你可以用婚姻来凝聚你的力量，或是你跟不同的人发生关系凝聚你的力量，所以当然要一起一起的话。 你照那个法国那个有的那些个学者的那个说法啊，这个婚姻呢、啊、就是社会管理你们的一个阴谋啊，权力管理你们必须以这个为细胞，要不怎么管理你们，让你们替我们生产，包括生孩子生育， 是的，对吗？ 当然这位专家已经因为艾滋病去世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我再给你看看你们台湾这名人的一个照片。 什么照片？ 这也是台湾有名的一段婚姻。这就是大导演杨德昌和蔡琴。 嗯。 当年的这段婚姻号称是无性的婚姻，就是公开的说呀，我们是柏拉图的婚姻，是据说是杨德昌提出来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杨德昌呢，自己在外边找人。 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真的爱过爱。真的，所以我们说那个蔡琴要的那个爱情，他从来没存在过。 你这么看吗？ 对啊，我觉得就后来看，他真的很爱他第二个老婆了，就是在美国跟他一起这个退居幕后的这个老婆，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这个 soul mate， 然后很爱。那他跟蔡琴这个结合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我们很俗气的说，这一定是蔡琴爱杨德昌多过于他爱他，这是肯定的。 就当时说，你说蔡琴这样的人呢、啊，我看有一个女作家叫袁琼琼写的。就当时就是跟杨德昌好了几年啊，他女人都是这样，就觉得他要再不给我一个身份，我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所以就是划下道来哈，你到底要怎么样。结果杨德昌那个灰孙子这个性格啊，他就说我给你那个电话打录机，我在那儿说。然后这个蔡琴呢就紧张的不敢去听这个打录机，甚至说要把它删掉，最后跟着这个女作家一起说听，结果一听见杨德昌 说愿意， 沉默了一分钟之久，然后呢长长的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，就完了。然后两个人又走到杨德昌的家里，说是那个女作家的描述，说一打开门，杨德昌把蔡琴揽进了怀里，两人就这么结婚了。 哎呀，可是光那个答案就不行了，又是以我的标准， 太要求太高了。 他没有这想了一分钟，哎，不可以。 这你看哈，男的在想什么？ 想不要啊？ 不是， 但讲不出来。 我的感觉就真的是，这不简单的是爱情。要是爱情很简单的，我这么爱他，我当然跟他在一起。但是为什么翻来覆去的想？ 因为在一起也不一定需要结婚嘛，而且可能他心中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可是对于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我一直也暗中蛮关注的，因为我很不服气，永远是女人来一面之词啊。我坦白讲，听太多啊，看到太多爱蔡琴的说法，他在电视台也说，电台也说，文章也说，有时候好像所描述的跟我们跟杨德昌也有素面之缘啊，吃饭聊天。好像所说的是完全另外一个人，他把杨德昌说的如此的无情，如此的冷，如此的硬， 比方说我记得蔡琴说到自己什么什么半夜在哪里哪个城市，好像同一个在美国一个城市哈，蔡琴说我的车坏掉了啊，在路边半夜打给他来喊救命，他就说杨德昌完全不理他，完全就挂掉电话，这样子种种的说辞哈，有时候我都会打个问号，而且就再一次来确认我说台湾女人是不能娶的。每一个人一离婚，我以前经常这样说嘛，一定会写文章， 除了马家辉的太太 一定会上电台。 对， 他不敢离就是这样，会出书的。 每一个人都是嘛，从李敖的前妻到每一个胡瓜的前妻，到每一个都写文章把老前夫痛骂一顿的啊，一面之词啊，我觉得听一下就好了。 是，我觉得也有这个体会。有的时候我不是歧视女性哈，我确实有时候觉得女人有时候的叙述啊会比较文学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 就是感性面多于理性面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说总是那个琴被受伤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自怜，因为已经没有人怜他，所以他就 也容易怨 自怜。对， 当然那小男人也很容易怨啊，但是就是说 大部分都女生自怜的事件多吧。 那今年是什么？又婷，你刚那个反应就已经表达了，你说连对方啊考虑一分钟他都觉得不满意，怎么可以呢？应该一口答say yes， 说对不对？我说 而且还长叹一口气，结婚还看叹气，那别结了。 就是啊，你才不得理了是吗？ 所以我一说蔡琴也要接受自己的选择咯。你在你看你连听都不敢听这个答案的时候，可见你心里也有犹豫，你知道他没有这么把握的吗？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还要嫁，你就太爱，那你太爱你就要接受这个人他就有一天，因为他不是那么爱你，他就会走啊，所以就要接受，但你想好那就接。 那你呢？ 不行啊，就是他当下一定要马上 要是就说财比天高，像我们小马哥一样你也不能低声下气。 不可以，对一百分没有用，对我一百分才有用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 找个奴才 今天对你一百分。